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调频正在直播。 982火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1:2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啊，今天呢，这个982活力榜照常在这个下午的5点和大家见面了，还是要照样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广播的电波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您也可以光临我们的易直播的平台，在平台当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您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进入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 嗯，其实这段时间我发现我们聊了好多跟这个，你先喘口气儿哈。 好， 我们发现聊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作品，包括影视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很多香港相关方面的一些东西哈。因为恰逢7月1日嘛，香港回归20周年，哎，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呢，还是跟香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关系。 哎，对，但是呢，我们这回不是这个借着香港回归20周年这样特别的日子来出我们今天的榜单，而是因为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这个电影啊，我们由这部电影来这个说开，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部电影背后，哎，我们生产出的一个榜单。 对， 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香港的著名的女性导演啊，许鞍华老师的一部新作，叫做《明月几时有》啊。不知道这个现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片子？如果有看过，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我是没看，但是赵爽我知道你已经去看过了，是吧？ 对，就最开始听到这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武侠片，那种反清复明的。 反清复明。 然后当开玩笑哈，就是他这个名字就非常的诗意，所以之前一看这名字，我就觉得应该是一个挺文艺的影片，然后抱着一个看文艺影片的态度走进了电影院，然后发现确实是一部非常文艺的影片，因为这个影片呢是许鞍华导演的嘛，不出所料，就他还是有许鞍华导演的这种风格，因为现在这个影片刚刚上映没多久，就感觉不应该过多的剧透。总的来说，可能没我想象当中表现的那么出彩，但是也不难看。 那怎么理解说没那么出彩，但是也不难看？就是说水平可能正常，但是没有很突出。 就是我感觉不是许鞍华导演的特长 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聊一下哈，就是这位女导演她到底擅长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当她去尝试拍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特别不成功，有一些呢就是just so so， 就是还行，看得过去，但是总是没有那么的耀眼。 但是有一些片子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许鞍华导演啊，也是这个其实现在岁数也已经很大了，而且可以说是这个香港电影的也是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我们知道香港其实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还是这个男性这个优秀导演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 对， 优秀的女性导演其实并不多见，但是许鞍华导演呢，在这个华 语这个电影圈啊的女性导演当中，也可以说是这个独树一帜啊，有着自己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啊。刚刚呢，赵爽说到这个《明月几时有》，说这个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期望的那么高，但是也不算特别的烂哈。啊，我们在网上呢也是找到了一段这个许鞍华导演他自己的一段专访，也是在这个《明月几时有》这部片子播出之前，许鞍华导演的一部专访，我们先来听一听他自己啊对自己这个拍摄这部影片，包括对他从影这么多年的经历，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就是很喜欢拍电影，我也没什么事做，要是我不拍电影我就坐家里，那不如拍电影。你们老是觉得老年的人就不会有热情，这个是你们的认知， 你怎么知道呢？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开放，想做的事都非常，都比以前自由好多。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远处有悲壮的加深，夜的黑幕沉重的降落为流。 我是拍了差不多10年的纯文艺片，那么有些动作我也很想拍，因为觉得老拍这些静态的片子很闷。我一直对香港的沦陷时期，这日治时期特别有兴趣。前几年林炳坤先生就说想拍那个东江游击队，我不知道香港有游击队，所以我就想都不想就答应拍这个题目。故事讲两母女呢，然后他们都是普通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当游击队的。周旭呢，我感觉就是他的外形啊，什么都感觉上可以演一个平凡人，虽然他其实很不平凡了，可是他的那个动作啊，他演技也很好，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普通的人赋予足够的魅力。通常都是比较有主见的女性吧，她没有主动性，这个戏就不好看。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是觉得特别感动的，看这片子也可以有心理感情的，因为打仗里头的爱情故事特别感人。我觉得爱情很重要的，因为我这一两年我才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有差不多几十年，我都是觉得人家老是说什么爱情啊什么，就是像一个消费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严肃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比拍戏还要严肃，因为这是牵涉你的生活。我觉得当然是个遗憾啊，可是也不能什么都有嘛，啊，也不是一定要什么都有。我发现有一个就是拍摄现场的花絮吧，我老在笑，我发现其实我笑是因为我很尴尬，就是我不好意思，所以我老是笑来掩饰我的不安。我不觉得当导演很酷啊，我就以前很多时候就当然是很虚荣了，你想人家认识你啊，你想走红地毯啊，你想人家谈你啊，现在我已经觉得受不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就是你以为你很想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如果很多你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看了一段许鞍华导演的访谈哈，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明月几时有》的一个采访。 嗯， 其实我们看它里面周迅啊，女主角周迅她念了一段茅盾先生的诗，然后这个诗的那种情怀或者是情愫贯穿着整个剧的始终。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是一部偏文艺的影片。 但是你觉得，呢？就是这个，其实，因为我看这部影片之前的简介的时候啊，来形容它是叫做这个文艺动作巨制，是吧？ 嗯， 文艺动作巨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讲一个抗日的题材的，同样呢，也是为这个其实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这个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来献礼，但是许鞍华导演，其实我们知道他这个特长，或者说他在他的这个整个的从影生涯当中，他最优秀的作品其实并 并不是这类风格的。那在今天呢，我们的榜单当中，我们今天的酒吧活力榜就来为您盘点一下许鞍华导演在他的从影生涯当中他五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啊。除了您最近在大荧幕上可以看到的这部《明月几时有》之外，其实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许鞍华导演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精彩的作品，可能跟您看到这部《明月几时有》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为您来盘点一下。 我们今天呢会盘点几个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呢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哈，就是您看过许鞍华导演的什么样的作品，包括您对这位女性导演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刚才在一直播平台上说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是啊，怎么这么多机器人进来还没有人说话呢搞得很尴尬的样子。 对，当然我知道我看到几位老朋友已经进来了哈，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许鞍华这位导演，包括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影片其实都是他是作为导演去排出来的，但是可能我们不太没有去盘点过这位女导演的前世今生哈。 对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许鞍华导演的五部作品啊。第一部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其实也是跟现在比较近呢，应该是在14年上映的一部片子，叫做黄金时代，讲的呢这应该是一部这个传记类的片子啊，讲的是这个萧红的故事。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片子当时上映之前的预告片，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来看一下，来回顾一下黄金时代这部影片。 你还说你住法国公园边上的花园别墅，看你住的是小黑屋吧。 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吧。 不行，三个人在一起时 你看座谈会。 别找了，就跟我们一块住吧，是吧，你还好商量。 是我们屋吧，我们床大，我睡中间，萧红睡里面，你睡外面，绝对掉不下去。 你们俩为什么不写稿子去换钱？不能总靠朋友接济的。 我们写了去哪儿发呀？ 找老头子，他总有办法。 你已经把两部长篇稿子都给先生了。 您是君先生吗？ 是黄金时代的一个算是预告片吧。 对，其实这部片子当时这个上映之前啊，我记得有很多人对这个许鞍华导演的这部力作是这个充满了期待的，但是呢上映之后我们这个评论，我个人的这个观察还是两极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这部影片还是获得了一些这个业内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说也是获得第34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在这个整个的业界还是获得了一定的认可的。但是我听到很多的评价是说这部片子觉得节奏还是有一些问题，可能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长篇幅特别的长，可能有些人看着觉得说是有一点这个冗长拖沓这个感觉。我不知道赵爽你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这个黄金时代。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萧红嘛，他应该是个作家，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对， 其实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拍他的有点类似传记片这样的影片，本来我以为会是就是许鞍华导演的一个擅长的项目。可是这个电影呢，就之前跟论论讨 讨论的时候，我也说，你明显感觉他有点想往就是商业方面去走， 对， 但是又往前迈了一小步呢，又没有迈得很往前。你一直都觉得这部影片应该还有点什么，然后再结束。可是，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哦，有点平淡。但它这种平淡又不同于以往的那种纪实类的这种电影的平淡，就你会觉得看到有点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么一部影片。虽然我在影院这个活生生的做了三个多小时，将近四个小时吧， 好像是将近四个小时，这个片子非常长。 对，就是你也不会睡觉，就是你不会睡着。可是你要真的说其中有什么你一下子能记住的情节，倒真是没有。 对，其实说起玄华导演这部《黄金时代》，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是他想往这个商业片方向来走的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新的尝试吧。但是这种尝试其实不只是在《黄金时代》这部片子才发生的，在他从影的这个生涯当中啊，其实在玄华导演的这一生当中，他是不断的经历的这种摇摆的，包括我们为大家盘点后几部的片子当中还有类似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玄华导演也经历过类似的，可以说是这么一种矛盾和纠结吧，就是他自己擅长拍的东西，或者说他自己觉得在这个领域已经达到很高峰的，比如说这种文艺类的非常平实的温情的这种影片，这种手法他已经掌握得很好的时候，他想往这个高票房的这种商业影片上再走一步，但是取得的效果好像往往也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啊。其实另外一点，这个《黄金时代》这部影片，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许鞍华导演这么多年拍过的这些我们知道的优秀的影片当中，这个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女性导演的角色，所以他片子当中的女性往往是非常非常的出彩，往往这个女性是他片子当中的一个主角。 对对对，包括这个剧透一点哈，这个《明月几时有》当中，我觉得最出彩的其实是女主角的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身上的那种矛盾点啊，还有她身上那种层次啊，还有她的丰富性都够。但你要说周迅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丰富啊层次什么的，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足，就没有那么大的张力。我觉得她母亲是最有张力的一个角色。对，就是黄金时代我真是不太说得清楚，就是里面到底有什么情节是真的让我现在还能一说就能说起来的了。 就是这个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这个汤唯饰演的萧红啊，这个可以说是他也不能说一生吧，反正半生中的经历不断的这个颠沛流离，到一个地方跟一个男生之间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到一个地方就颠沛流离，然后外加着这个爱情的种种牵绊，讲述的是这么一个还原他本人的经历。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评论说，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非常女性化视角的片子，因为可能很多很多目前大部分的电影啊还是从这个男性的视角来看世界，但是这部影片许鞍华导演想尝试的一点就是完全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完全是从萧红她的为这个第一视角来看的这个世界，包括这个大时代里的种种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这可能也是这个女性导演跟男性导演拍电影啊，对特有的这种女性的特质吧，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来存在。像这个光当贼在我们的一桌平台上也说了，许鞍华都是这种风格吧，看之前猛喝几杯咖啡， 他的东西你喜欢就真的不用咖啡，就是自然就是咖啡了。但如果要是你接受不了他的那种调调，可能几杯咖啡都没什么用的那种哈。这部影片怎么说呢，就是许鞍华拍的很多的影片他都是讲这种底层的小人物嘛，一会儿咱们也会讲到。但是他讲的这个就是很有怎么说呢，就他们的命运是很有原因的，就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可是这个黄金时代，你看整个萧红的一个人生的演变的过程，你有些觉得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就你总感觉是这个就这女主角她自个儿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她其实真正的萧红身上一定还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 不可控因素， 对对，不可控的因素。但她这部影片反而就是把这个女主角给稳文艺化了，他觉得文艺女青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他的很多的变化或者选择我并不是特别能接受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影片他的那个根呢感觉不太扎实，所以总让人觉得有点作。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黄金时代》。 在虽然当中的问题很多，但是也是有其中的一些这个许鞍华导演比较特质的地方的，也是作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啊，是来自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这个非一般的想想说，《天水围》系列，对，《天水围》系列是这个许鞍华导演，我自己认为啊是他的巅峰之作。后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块来聊。那第二部呢，我们为大家今天来推荐的是许鞍华导演翻拍的一部张爱玲的小说，是《半生缘》。就是许鞍华感觉还是很喜欢张爱玲的， 对， 就是拍这个《半生缘》之前还拍过这个《倾城之恋》，应该是在80年代。 嗯， 然后这部《半生缘》呢是在这个97年的时候拍的啊。我们也是准备了一段这个《半生缘》的片段，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一些片段。 别来海无恙，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早已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那红衣裳，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多的纠缠，你我是唯一的答案。 刚才看到的就是《半生缘》，如果熟悉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哈。 嗯，光当才说这片子你们都推荐两次了，不看实在过意不去了啊。对，上回这个香港电影20年的时候也推荐了这部片子，也是《半生缘》吧？ 啊， 也推荐了一次。对，因为只能怪他这个拍摄的年份太巧了，是在万众瞩目的1997年拍摄的啊。这部影片其实啊，那因为之前几天在香港这个20年电影的时候也是为大家来盘点过了，所以今天也不是为大家来过多的介绍了啊。 嗯， 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黎明，包括吴倩莲、梅艳芳还有葛优主演的一部片子，然后讲的是30-40年代上海的一个家族里边的这个家族的悲欢离合，种种的这个在也是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家族的种种的变迁。就像刚刚这个赵爽讲的一样，其实这个有很多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的变化，包括他们这个情感上的种种种种的这个波折吧，都不是自己造成的，都是放到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这个动荡的这个时期，这样的作品放到这儿就显得非常的合适了。其实我们如果往小了去看都是人与人间的故事，往大了去看其实都是人和时代的故事。 所以其实像这个作品，我觉得倒看出来许鞍华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他的作品的色调或者说他的整个的技 基调是没毛病的。 嗯， 就他无论是拍哪样的一类型的影片，爱情文艺片也好哈，或者是这个比较纪实类的影片也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色调是非常棒的，就是他的色调的运用，你会觉得没毛病。 嗯， 而且虽然说看不出来许鞍华的个人色彩，但是他整体的那个处理是真的不错的。 对， 嗯， 半生缘这部可以说就是中规中矩的一部这个翻拍啊。相比这个小说，因为我是记得很早的时候看过这个半生缘的小说，相比小说呢是砍掉了很多的情节。 嗯， 这个情节可能让这个看小说之后再看电影会觉得，哎，这个片子拍的好像有一些不完整。但是，因为电影翻拍小说毕竟是一个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的再创作，所以要顾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不能像小说那样有无限制的篇幅去讲，因为电影的时间还是有限的。 对， 让他砍掉了篇幅之后，可能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人物的这个性格啊更鲜明的给凸显出来。 嗯， 啊，我觉得这个翻拍可以说中规中矩吧，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亮点在里边的。半生缘这部片子， 对，其实这也算是我们今天说到许鞍华导演的他的一类影片，就是有点小文艺，然后小清新。 对，他的风格还是挺多元的，他的风格就是这还是很敢试的。 对， 很敢尝试的这么一个导演哈。 对，他就不像某一些这个香港导演，他的风格化会特别的明显。 对， 是吧？比如说有一些导演，你一看镜头看不清了，啊，晃了，那就是那个导演拍的，是吧？ 我知道是那个导演。 对，就是他有一些很典型的镜头语言，但其实许鞍华的镜头语言没有那么的明显。刚才是第二部了，咱们今天说的。 对，第二部是半生缘啊，因为今天后面的三部影片都是我们想着重给大家说的，所以前面两部呢我们就不浪费太多的这个篇幅了，包括这个半生缘之前也给大家做过推荐了。 嗯， 第三部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部许鞍华，我个人认为是近几年当中吧他的一部代表作，叫做桃姐。很多的朋友可能这部影片都看过了，因为确实离得比较近，是2012年的一部片子，主演的是刘德华还有叶德娴来出演的一部影片。当时呢这部影片也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奖项，如果没记错的话光这个金马奖就获了大概有3个奖，然后金像奖又获了可好像是5个奖。 嗯， 而且这个叶德娴还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这个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 嗯，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这个奖项还是非常难拿的。也是可以看出这部影片不管是从导演还是演员各个方面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我们还是照例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桃姐当中的片段啊，但是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粤语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爽姐是深圳长大啊，这个粤语非常精通。 你是让我一直在旁边翻译吗？ 你可以等到我们放完了之后你给大家来大概的简述一下 破坏大家 的 观影兴趣。 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影的片段。 在夏令时阵，很多人追诶，有一个卖菜，有一个五金行诶，还有卖鱼啊，拢卖歹啊，拢是老板呢。 嗯，不好。 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 为什么？ 嗯， 是安怎啦？啊？ 人家臭臭。 五金行诶嘛臭臭。 臭臭。臭臭。 你一定介意阮爸爸吼？ 可不可以？你何必讲？啊你咧，啊你想哪唔结婚啊？有一个吼，我足喜欢的，24岁，啊都已经读博士毕业吧，迄个呀，啊？啊你两个无结婚，啊？迄个真好啊，你是无喜欢吧？就含含哦，啊？ 臭车。 哎呦，我袂讲。 嗯。 哎，啊佫一个呀，啊生作足老的，啊真水，啊那模特儿迄个呀。 好，来做模特儿啊。 不要。 够高郭富城到底呢？ 真是 哎呀， 我袂讲， 我无袂讲啊！ 哎呦，我跟你讲，你就是眼光悬，想老紧，对无？哼！ 啊，听人讲，奸叔要甲你拍， 可不？我袂讲， 我无我袂讲，奸叔写了袂歹啊， 不好啦。 嗯，你眼光悬，想高紧， 无啦， 佮讲无， 真是的， 试看卖嘛， 会妥啦， 真一个嘛袂要紧啊。 这个刚才我们也在私底下聊了哈，确实不是广东话版本的， 嗯、 应该是闽南话版本的哈。然后刚刚才说了，你让这个爽姐咋翻译？ 我记错了，因为这个确实电影的片段在网上找起来还是挺难找的，我就想找一个国语的、嗯、就特别难，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版本啊，可能我 对找普通话版的找不着、 对找普通话版的实在没有，所以就找了一版、嗯、就错把它当粤语了，郭当才 对网络论论来说，就是其实粤语跟闽南话也听不出来的， 差不多反正都听不懂嘛， 都是中国话的一个种类嘛， 哎对，所以没什么大区别啊、 嗯、 但是郭当才还是戳破了我的谎言啊，说这是闽南话、 嗯、 对其实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看到刚刚这个电影的画面啊，就是电影当中这个刘德华饰演的这个公子和这个叶德娴饰演的这个保姆阿姨之间的一段对话， 对、 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是这部影片最大的一条线索，也是最大的一个看点了。 好的，那我们这个今天就来聊一聊玄华这部导、 嗯、 这个女导演的一些前世今生哈、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You and I ain't nobody else. Feel the feelings I never felt. The way you got. 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1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为您带来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来盘点的榜单是关于女性导演许鞍华她的五部优秀的作品。在上面时段呢、 嗯、 为大家说了两部了，一部是这个半生缘，另外一部呢是黄金时代啊、 嗯、 在这个中场休息之前为大家来放的这个片段是来自于桃姐。就说到桃姐这部影片，我真是个人啊、 嗯、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不知道现在这个看我们直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对这部片子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登录这个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留言跟我们一块来聊。同样的，您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嗯，桃姐这个影片哈，其实你再喘口气儿吧、 好的。 这个桃姐这部影片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许鞍华特色的一部影片、 哎、 而且也是就是许鞍华奠定地位的其中一部影片哈、 嗯、 假使说许鞍华从一开始拍就拍类似黄金时代，然后类似这个明月几时有，我觉得他不会成为一个这么有这个时代性质的这样的一位女导演、 嗯、 而恰恰是她最开始拍那几部影片其实特别有她个人的色彩、 嗯、那你觉得桃姐这部影片的它的主要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桃姐这个影片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会觉得从头到尾呢它有一种压抑感，就因为它、嗯、就是说的是底层的一些人的一些生活嘛。 对对， 可是在这个压抑当中我就发现了许鞍华的一个特色，就他不是那种悲观派。 哎哎，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艺片他是悲观派的、 嗯、 就看完之后压抑，你一口气吐不上来，你就觉得那晚上都不爽。但是许鞍华导演的这个影片呢，就是你看完了之后会觉得哦，我真是得好好活着。 嗯，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实在这种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和温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位女性导演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就擅长于这类题材影片的一些导演的一个特质。 没错，我也非常认同啊。就是包括桃姐，包括我们之后为大家说的这两部，其实后面我们为大家说的这三部作品，其实都是玄幻的这种风格还比较的明显的，都是聚焦于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是表现呢，他们的生活说实话不是那么的好， 对。 但是我们看完之后，并不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苦， 对。 他会把一些比如说戏谑的桥段，有点这种小品式的这种幽默来加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虽然是讲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虽然是讲他们生活并不是很好的经历，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事实，而且他们每个人身上，我觉得包括桃姐，包括要跟大家后面分享这两部，一个是这个天水围的日与夜，一个是这个女人四十，在这些主角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他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他们能表现出来的一种乐观，就像刚才赵爽说的乐观，或者他们很有力量的这么一面。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些尤其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北影节上面哈，北京电影节上面，我看了几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台湾电影导演导的一些类似这种文艺片吧。对，这个光灯才也说了，说这个英文名字就叫 A Simple Life， 对， 一个简单的生活哈。我看了几个就是台湾的那种小众文艺片，都是 Simple Life， 就是都是那种比较简单的生活，但他的简单的生活里面就透露出来的那种给我的调子，就是我的天呐，就是人活着到底干嘛呀，感觉特别没有希望。就你不是说压抑，就你会觉得找不到出口。可是玄华的片子呢，就是一刷二刷三刷之后，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可能老了一定要有一个人陪着你，然后生活当中不光是你的朋友，或者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吧，就是说也许你每天没觉得他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一些影响的人，然后他都可能会真的在关键的时候伸手拉你一把。 比如说就是桃姐这部影片，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他的剧情讲的就是这个桃姐啊，就是叶德娴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在大户人家做保姆的人，然后这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呢，由这个刘德华演的这个角色叫罗杰，是被他从小抚养长大的，两个人之间其实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超越这种主仆关系的感情。然后等到桃姐老了之后，她在工作当中不断的中风，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状况，开始住院之后，这个被他抚养长大的这个大家族的少爷罗杰又反过头来以一种保姆的这种方式来照顾他，其实就是反映两个人之间很真诚的这么一段感情，也没有说那种大喜大悲，觉得啊哪个人马上不行了，哪个人哭天喊地的这种剧烈的，我们叫这个戏剧冲突啊，在这个影片当中，或者说在玄华他这几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是很少的， 对， 它就是一种偏纪录片纪实类的手法，为你还原这个生活的种种的细节。至于观众体会到什么，就是在他的这些电影语言、这些镜头语言的这种细节当中，观众去慢慢进行这个自己的摄取和理解的。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电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希望，或者是你觉得虽然哈，他经常会在探讨说这个老有所依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些人真的都不是说没有人管，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你的朋友是个伴儿，也许你的这个在敬老院当中的就是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也是一个伴儿，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哈，就给你的生活无限的那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这也能看出玄华导演他整个人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结合他的个人的经历啊，你们知道玄华导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啊，如果印象没错的话，他应该是50年左右生人，好像47年48年左右生人，而且呢他现在是没有结婚， 对， 无儿无女，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在香港的一个这个小房子里面， 对， 可以把他的这个生活其实我们套到他的影片当中去，他的角色身上找他对自己生活的这种反馈啊，这种投射啊，还都是能够看出来他对自己生活目前的一些现状的叙述，但是呢他同时又是很乐观的在面对这种生活。 对，所以这个影片其实特别棒哈，而且还获了很多奖，刚才论论也说了，就是获了无数的大奖， 对，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全都是 是由这个陶姐来包揽啊，也是那届大赢家，包括在这个金马奖上也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奖。就是说到女主角，我还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叶德娴老师啊，因为我之前这个陶姐这部影片之前对这个老师没有多少印象，但是看完之后我真的震惊了，就是觉得哇，就是华语电影界还有这么优秀的女演员， 对 她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 对，而且她是演什么像什么， 对对对，就完全的不露痕迹，你不会想到说啊，她这个东西是去演，你就会觉得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一个人， 嗯， 而且你会觉得她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不管是她这个乐观的一面，还是说她作为一个这个中老年的阿姨，有她自己絮絮叨叨的一面啊，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 嗯 啊，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没有看的朋友，也是强烈的推荐大家，这部来自许鞍华导演的《陶姐》， 哎， 嗯。 这是今天的第三部影片哈，就唯一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排在了第三部，就是唯一有一点可能我们两个这个有一点小的认同感，就是刘德华演这个男主角，不是说他演的不好， 对，他演的也很好， 但是他身上的标签呢有点多， 对， 所以每当看到刘德华的时候呢会想到很多， 对， 然后会想到四大天王，然后会想到他唱歌的时候那个什么冷冷的风雨啊， 冷的冰雨， 哎，对，就这个，然后还会想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你很难真的去深入到角色当中， 对，就是你看刘德华演什么，还是觉得他是刘德华 ， 对 对， 就唯一这一点啊，可能是这部影片一个小小的缺憾。但不可否认啊，我们并不是说刘天王在这里面演的不好，确实他的表演也非常好。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啊太特殊了， 对， 他给人们留的他本人给人留的印象太深刻了， 对， 所以可能在看他演东西的时候，总会有一点跳戏出来。 对对对，这，确实是有一点哈。 嗯，这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影片啊，是《陶姐》啊，后面呢。马上为大家分享第四部，也是许鞍华，其实也是一个代表作了，叫《女人四十》。我们也是找了一小段的片段，但这段片段呢，因为网上确实没有很高清的资源，对大家凑合来看一下。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影片。是女人四十的片段，在这个豆瓣上的评分啊，女人四十也是许鞍华导演他所有的导演的电影当中评分最高的一部啊，是拍摄于1994年由萧芳芳主演的啊，说这部影片也是获奖无数啊，其实许鞍华导演在这个锻炼演员方面也是非常有功力的，像刚刚我们说这个叶德娴是获得了威尼斯的最佳女主角， 嗯， 然后这部女人四十里的主演萧芳芳也是获得过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也是凭借这部影片，而且金像奖、金马奖这个片子我们都已经算不太过来了，反正就是获奖无数。 对，而且这个也是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许鞍华擅长的那一系列， 哎， 就是日常生活琐碎，包括这个邻里之间呢，包括这个家庭之间啊、亲戚之间这些事儿。 对，其实这个《女人四十》啊，讲的是，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一个都市现实题材，就是女人到了四十之后，这里边萧芳芳演的这个女主角，这个阿娥啊，在这个《女人四 40岁的时候，就是他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公公生了这个好像是帕金森综合症， 阿尔茨海默症 啊，阿尔茨海默症。然后呢，他的这个在公司里的一直非常好的事业状态，又受到了年轻人的冲击，就是家庭、事业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啊，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节点上扑面而来。 嗯， 我想确实可能很多现在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啊，这个可能慢慢都会在生活当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跟小、在小跟小时候就不是很一样，小时候都是快乐的生活呀，但是随着年龄越大，我们知道各种的现实问题就扑面而来。而许鞍华呢，就是选取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视角，可能是很多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成长的经历当中都会碰到的这么一个状况，选取了一个典型的人物来整个来还原他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对，这是这部影片哈，其实确实是挺优秀的，但我们也不赘述了，因为确实也都是许鞍华的风格，没有现在那么多现实题材的撕啊，然后是吧， 对， 这种很少，也是那种淡淡的感觉哈，就把这部影片给拍了。 对，其实跟我们后边要跟大家说的这一部分整个的感觉很像的。今天为大家排到这个第一位的作品叫天水围的日与夜啊，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下这个电影，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片段。 恶唔恶噶？佢系咪成日话你噶？ 咪系人一个。 咁你爹哋咧？ 佢死咗啦。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天水围的日与夜的一个片段哈，因为可能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是听到了一段这个音乐，那么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看到一些它当中的画面的剪辑，都是一些精彩的画面啊。大概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影片。 对，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即使看到画面的朋友，就是听到声的朋友，你也不用太嫉妒看到画面的朋友，因为这个许鞍华的电影呢，你看这个片段是没有任何的用的， 对， 你必须要从头到尾把这部影片静静的，最好是在夜里，夜深人静，自己在家里静静的把它看一遍之后，然后慢慢的想一想再睡去，这才是观看这部影片的唯一的正确的方式。 对，而且许鞍华的电影是比如说看完了一部影片哈，你问说哎，这部影片讲了什么哈、讲了什么， 对，讲了什么， 讲了 好，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 吃饭睡觉， 他特别爱拍吃饭 啊，对， 特别爱拍吃饭， 对对对，而且他就是他会把这种生活化的场景拍的特别的又真实，但是你又会觉得能体会到其中的一种感情， 哎， 对吧？就包括他这个，就这部影片当中哈、有很多，无论是吃榴莲也好，然后还是吃这个早茶也好、还是说日常的他们吃那个炒白菜，还有种种种种吧，反正吃任何的饭，你都会觉得里面都是有推动情节进展的一个作用的。 对，没错。像刚刚那个，其实这部影片啊，我们两个都是决定聊这个话题之后，昨天我们两个说一起把这个影片看了，然后 刷了一下， 对，晚上回去我们就分别把这部影片刷了一下，然后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看这部片子上，我就想起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多的导演，比如说小津安二郎，或者说近几年非常火的柿之裕和，感觉是很像的。他们没有什么很激烈的什么矛盾冲突、戏剧冲突，什么谁家又闹什么事了、出什么大事了，没有，完全没有，就是生活琐碎的平铺直叙，但是都是就是通过细节的展现，给你的心里慢慢慢慢的营造出一种小的，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吧。 对，就是他的电影很有意思，是从看到第一眼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会发生一些什么，可是一直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但是你仔细回味一下呢，倒是真的也挺好看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会给你带来那种情绪，其实是正面的，并不是说那种负面情绪。我觉得就是他的电影当中少了一些女性导演会经常，不能说是犯的毛病吧，就是女性导演经常会用那种比较有情绪化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没错。 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哦，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但是许鞍华这位导演的女性视角不一样， 对， 她是用一个成熟女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生活不过如此。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台词还挺经典的，就是她的妈妈在病床上躺着，然后就说生活好难啊，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女主角，那个女主角叫什么来着？就是她儿子的 母亲，对， 对，然后就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对， 就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许鞍华导演的那个电影的特点，就是生活好难啊，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对，没错。而且呢，这部影片的名字啊叫做《天水围的日与夜》。这个天水围，我也是特地查了一下，是在香港的郊区，可以说是一个也不能说叫贫民区吧，反正就是生活不太富裕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许鞍华导演就是把这个他的视角扎根于这就是香港最普通的民众的生活了，就把他的摄像机架在了一个这样普通的社区当中，来进行这种生活琐事的这个种种的反应。你看完之后真的就会觉得生活很难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那生活不难吗？生活其实也挺难的，但生活其实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种淡淡的影片哈，还是很多人都会去喜欢，然后会得到很多的好评。我觉得真的值得推荐，就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哈，可以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再去看《明月几时有》， 对， 都会知道今天我们的排位的顺序到底为什么了。 对，这个《天水围的日与夜》是作为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啊，推荐给大家。虽然它的这个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但是我如果总结出来这部片子，就是第一有质感，第二有韵味。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吧，或者说许鞍华导演他心目中的电影，他带来给我们这种电影的享受比较可以说最高级的一次了。那照例呢，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榜单，是来自许鞍华导演的五家影片。马上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活力榜单。九八二活力榜之许鞍华导演的五家影片，第五名《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一部极其女人的电影，许鞍华诉说的是萧红的命运，也同样探讨的是自己以及千千万万女人的人生命题。这部电影最不同于其他商业片的地方在于不兜弯子，不作弄观众，敞开了让你看。它给人的感觉接近于你站在一条铺满了银杏叶的街道上停留，一位老婆婆不声不响地为你把街道从头扫到了尾，她一直是那个频率，你看着她扫完了走了，至于你自己得到什么她是不大管的。然而黄金时代中强烈的话剧感和文学味让整个节奏变得徐缓，这会不会显得拖沓，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小红呢？我们来送个留声机是吧？你是你 海无恙。 第四名，半生缘。与小说相比，电影《半生缘》以曼桢和玉锦的纠葛为主线，人物的复杂性有所降低，但是人物的个性更加清楚。《半生缘》的导演很少采用宽阔的取景空间，这一点正可包容了故事中人物的所有特征。纷乱中的平静，没有准确目标的循规蹈矩，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的灰色心绪。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也都被克制在了很小的限度里，绝对无法张扬。作为女性世界细腻情绪的表露，许鞍华展现了现实的无奈与回忆的永恒，提示了人生的苍凉，错失情缘的主题，以及大时代改变个人命运的感叹。这也是13年之后许鞍华与张爱玲的二度结合，之前的作品是《倾城之恋》。 多人追耶，有一个美才，有一个我见行的。 第三名，桃姐。《桃 导姐将镜头对准了香港的老人院，用细腻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一对主仆之间那种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的感人故事。全片都没有什么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的也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细节。电影其实没有任何刻意的煽情，全都是人物生活中真实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不做作，不夸张，也不用刻意的隐藏。徐安华的电影语言放弃了一切可以用来引导观众的技术手段，更多采用的是一种记录的手法来表现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但是看他镜头内的场面调度，可以看到许多精心安排的元素。另外有网友热评说，刘德华演什么还是像刘德华，但是女主角叶德娴足以包揽一切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拿来做模特儿啊？ 不要。 搞搞郭富城到底呢？ 就是 哎呀， 我没讲， 我没没讲啊。 哎呦，我跟你讲啊，你就是眼光高，想老劲，对吗？ 第二名，女人四十。女人四十在许鞍华的创作生涯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初出茅庐受到认可之后，许鞍华徘徊于商业题材和艺术风格间不知所终，表现平平，直到女人四十的出现，交出了金马四奖、金像六奖和十大华语片之首的优异成绩，才标志着许鞍华的重回巅峰。女人四十将一位平凡中年妇女阿娥推到了前台，连带灯光聚焦在阿娥身后千千万万个普通的香港妇女身上，关注她们的生活压力、情感困境以及平凡外貌之下非凡而质朴的美德。影片没有做作的愁苦和过分的煽情，女性形象如阿娥甚至婆婆阿兰等都摆脱了传统影片中男人视域下的女性想象，这是一部真正的女性赞歌。 听啊，扶我从 是不是经常说你 的？不是人一个。 那你爹地呢？ 他死了。 第一名，天水围的日与夜。只有阅尽世事、铅华尽去的人才能够拍出《天水围》这样的片子，如此透彻而真实，温情却不煽情。这是一个60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一生感悟凝聚而成的电影，这或许不仅是2008年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更是许鞍华最好的一部电影。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风格平淡至极而韵味悠长，他用最平实的语言、不着痕迹的技巧写着故乡的野菜、院子里的树与友人喝茶等琐碎却饱含生活趣味的题材，字里行间有着说不出的味道吸引着你，而且是完全草根的平民视角。电影里多次出现了天水围万家灯火的空镜头，那一间间亮着灯的公屋里住着也许是另一个柜姐或是另一个婆婆，每个人每个家都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悲喜交集的生活。那生活平淡、平静、平凡，就好像普通人好难中到奖一样，并没有太多的大喜大悲，就是这么的韵味悠长。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T-shirt